唇绿酒，这夜太令人醉。那水晶灯影似梦堆，绵绵夜曲，这夜似人提醉，怎可不醉？红唇绿酒替代邂逅字句，也许不需广以默许。红男绿女盼望这夜长居，不消失去。今宵不准唏嘘，今宵只可以醉。即使刚刚相识，这晚也轻轻共醉。管他朝风怎吹，管他朝飘哪里，今宵只争取今宵的醉。神昨天太是太是遥远，要珍惜今宵免恨断。红唇绿酒，我共你愿同醉，今宵的醉。太令人醉，那水晶灯影似梦堆，绵绵夜曲，这夜似任提醉，怎可不醉？红唇绿酒替代邂逅字句，也许不需广以默许。红男绿女盼望这夜长居，不消失去。今宵不准唏嘘，今宵只可以醉。即使刚刚相识，这晚也庆幸共醉。管他朝风怎吹，管他朝飘哪里，今宵只争取今宵的醉。今宵不准唏嘘，今宵只可以醉。即使刚刚相识，这晚也庆幸共醉。管他朝风怎吹，管他朝飘哪里，今宵只争取今宵的醉。